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除了孤芳不自赏之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影视原声也是密集的出现在各大榜单当中。下面一起来听到该剧的主题曲三生三世。 为谁奔忙四海八荒，身在何方，岁月该如何安放，听风声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再忘了也多漫长，掌心的泪我倒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又闻琴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这一路这三世有多长，执手到地老天荒，风起起雾茫茫，雨滚滚雪漫漫，一步步都陪你同往，牵着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哪怕海角天涯，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再忘了也多漫长，掌心的泪我倒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又闻琴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我走到地老天荒，风起起雾茫茫，雨滚滚雪漫漫，一步步都陪你同往，牵着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手牢牢不放，爱念念不忘，人生何须多辉煌，浮华的终成空，执着的都随风，情路何须多跌宕， Hey babe, 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由杨宗纬和张碧晨带来的《凉凉》，歌曲大热，是否会引起大家对于这部剧的回忆呢？一起来听到这首《凉凉》。 树下一盏风色

爱你那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我是枯藤老树等。 视线，串起了时间预留的线，被看穿的体贴会默默纪念，无心的躲避当作起点，每一次重逢的瞬间，串起了缘分预留的线，穿梭于手指间，幻化成纪念，变成只有你在才有的画面。因为遇见你，我才一点一点找回自己，能读懂眼底，从陌生到默契，握住时间的线，再分离。 能够成为九音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音游戏里面不管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